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六页。那么讲义翻到讲义九的第二页，第七项。我们上课现在已经从第一颂讲到了第七颂，第七颂上次讲完，现在呢先把这个第一颂到第七颂大略的呢回溯一下它的大纲，让大家比较容易记忆。那么第一颂呢，就是外道和小圣提出了四个疑难，用这四个疑难呢来证成唯识的义理是不能成立的。这四个疑难呢，就是第一个，如果唯识无尽的话呢，那么处所决定就不应该成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唯识无尽的话呢，那么时间决定不应该成立。第三个疑难呢，就是说如果是唯识无尽的话呢，那么相续不决定就不应该成立。第四个疑难呢，是说如果唯识无尽的话呢，那么作用就不应该成立。这是第一颂的大意。那么第二颂呢，论主他来破斥这四个疑难。首先呢，第一，论主以如梦喻破斥了处所决定与时间决定不应成立的疑难，也就是破除了第一个跟第二个疑难。然后第二呢，论主以恶鬼道的友情，因为共业可以同见融合，来破斥相续不决定不应该成立。第三呢，论主以梦中能够损精失血的作用来破斥作用不应成的疑难，这个是第二颂的大意。第三颂呢，论主以地狱的譬喻同时破斥了四个疑难。那么在地狱中呢，地狱受罪有情，由于共同的一俗业故，所以在同处同时这众多的地狱有情呢，共同可以看见有狱卒，还有狗，还有乌，还有铁山等种种苦具来迫害友情。所以虽然没有真实的外境，那么处所时间相续不决定还有作用呢，都可以成立。那么论主提出这个地狱的譬喻呢，由此就衍生了小圣大众部与正量部的质疑，质疑论主为什么不允许迫害地狱友情的狱卒等是真实的友情。那么论主又以四个论证来证明狱卒等苦具并非是真实的地狱友情。那么第一个论证就是狱卒等不受地狱苦。第二个论证呢，就是如果狱卒等是真实的友情，那么应该和地狱受苦友情可以互相迫害。那么第三个论证呢，是说如果狱卒等是真实友情，则地狱的受苦友情应该不会极不畏狱卒等。第四个呢，狱卒等应该不能忍受地狱中的铁地稍然苦，以这四个论证来破斥大众部跟正量部的质疑。那么大众部与正量部呢，又转就认为狱卒等可能是其余去的友情生在地狱中来迫害地狱友情。那么论主呢，又以如果是其余去友情的话， 那么就不应该生在地狱中来迫斥他们的转救。于是大众部跟正量部又举出有龙、凤、麒麟、鹤等旁生有情生在天去，这个旁生有情可以生在天去，为什么不允许其余去的有情生在地狱呢？提出这一个质疑。于是第四颂呢，论主又用第四颂来破斥，这个龙、凤、麒麟、鹤等旁生生在天上呢，他们能享用天的乐，所以知道呢，他们的前世曾经造作了享用天乐的共同善业，那么今生虽然落到旁生道，还是能够生在天上享用天乐。但是狱卒等在地狱中并不受用地狱的苦，所以知道呢，狱卒等前世并未有造作地狱的恶业，既然没有造作地狱的恶业的话呢，怎么能够生在地狱中呢？那么业因和业果都没有，所以不可以说狱卒等是生在地狱中的其余去的有情，用这个来破斥。那么有部呢，一切有部呢又转救，有部本身至终呢是允许狱卒等不是真实有情，但是有部呢不允许狱卒等是为事所限，他们认为呢，狱卒等是由前世恶业所引的心外的特异四大种所变现的，这就是心外还有色法的字体，这是有部的宗义。那么论主呢，又以第五颂来破斥有部的义理。那么既然有部允许狱卒等由地狱受罪有情前世恶业所引的心外特异大种变现升起，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前世恶业熏藏在心事中，由心事变现狱卒等来迫害有情呢？那么后面第十颂到第十四颂呢，论主又有破斥这个有四大种的真实即为字体呢是不存在的，来解决这一个问题。那下面呢，经部又提出了转救。经部呢，它也是允许狱卒等不是真实的有情，但是呢，经部认为地狱有情造作恶业的时候呢，这个业力就熏习种子在内室中，那么得果的时候呢，由业力所引心室之外的四大种变现升起狱卒等，所以呢不是为事所限，这个是经部的宗义。论主又以第六颂来破斥经部的义理。论主认为，如果业是熏在内室之中，那么得果的时候也应该在内室得果才合理，那么由此破斥了经部认为业是熏在内室中，可是却由室外的大种得果，不合因果的正理，这样的破斥。那么经部又提出，佛在阿含经中曾说呢，有色等处教，来证明在心事之外呢，有真实的实色处的字体。他们认为，如果是为事无尽，佛就不应该说有色等处教。论主在第七颂来破斥经部，说佛是依照众生意要密依去，为所教化的有情，说适应其根基的教法，所以呢，佛才说有色等处教。这个是呢，方便说教，并不是代表呢实有实色处的真实字体。然后举例说明，佛为了适应断见外道， 有情的根基，而说化身有情教。那么呢，说化身有情教并不是代表真实有化身有情的字体，而经部本身呢也是同意这个化身有情教不代表真实有化身有情的字体的这个说法。所以论主认为经部也应该同意有色等处教是佛的密意说法。这个是前面七颂的大意。那么今天开始呢讲解第八颂。请看论文。依何密意说色等时，乌二呢似有三颂，是有情法二无我教，引教难不成，分成四科。前面两科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这是第三科己三。第八颂引教证，有色有密意，成为是意。也就是说第八颂呢论主引佛说意来证明佛是以密意去来说法，而说有色等十处教，以此呢论主成立为是意。这一科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真问密意，提问什么是佛所说的密意呢？依何密意说色等时，经部又提出疑问，你为世宗说佛依密意去说有色等时处，那么请问佛密意说所依的意义是什么呢？看下面论文。颂曰，是从自种生，似镜像而转，未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实。这个己三的第八颂引教证，有色有密意，成为实意，分成两科。这个论文呢颂文是第二科根二解释密意，论主解说佛密意说的意义。我们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举第八颂，论主举出第八颂说明密意说的意义。那么请看讲义九的第七项，第八颂的意义。就论说言，故佛说此二，以内外处名之为二，似有色处，故言为实，亦不相违。这个是解说颂文的后二句，未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实。十二处教呢，有内六处，就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通常呢称为六根。那么又有呢外六处，就是色处、身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通常呢称为六尘或者六境。那么其中的意根处还有法处呢，各家共许是在内室，不是外色，所以不计算在色等处。那么所余的十处，这五境色根与五种沉境，称为色等十处。在真第三藏所译的大圣唯识论说，故佛说此二，是以内五色根处及外五沉境处称为此二。这个呢内五根处及外五沉境处都是五识所变的四有色处，并不是离识之外呢另外有色法的自体性，合起来呢共有十处，就称为色等十处。所以真谛的旧论称为此内外处，玄奘的心意呢称为色等十处， 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并不相违反。为内六事从自种子生现行时，其现行事变四色等镜像而转，非外实有色等实处。这段文呢是解说颂文的前二句，事从自种生，四镜像而转。为内六事从自种子生现行时，那么内六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事，又是由自己的事的种子生起现行事的时候呢，这个自事种子就假名安立为内六根处。其中的前五事的自事种子就是眼根处、耳根处、鼻根处、舌根处、身根处，合称为内五色根处。这个是颂文事从自种生的文意。其现行事变四色等镜像而转，这个是说明颂文的四镜像而转的文意。六事现行时呢，即自事自变所缘的镜像。前五事分别自变色镜、身镜、香镜、味镜、触镜，那这五个境界合称为外五成境处。那么因为是由自事所变，并非有实有的自体，所以称为四色等境相。非外实有色等实处，那么内五根处是依前五事的种子而假安立的，外五成境处呢是由事所变四色等境相，所以此十处呢都不离事，因此呢不是离事之外另有色等十处的真实字体。这样解释十色处啊，都是不离事的。那么这里的这种解说呢并不是唯识学的正义啊，只是为了小圣金布施的方便说，那么这个下面呢会说明。未破使我成内外处，世尊说有色等十处，是此中意。佛为了破斥所教化众生的使我执，所以将生命体分析成内六处与外六处的十二处教，众生学习了呢可以破除人我执。所以佛依众生意要密欲去说有色等十处，来破除众生的人我执，是这个意思。那么看下面的论文，此说何意？这个根二呢，解释密意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心二论文解释。这个论主呢，以长行来解说颂文，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真问，这个论主假立提问，以便下面解说。此说何意？颂文的说法是什么意义呢？看论文啊，四色现世从自种子缘何转变差别而生，佛依彼种即所现色，如是说为眼处、色处，如是乃至四处现世从自种子缘何转变差别而生，佛依彼种即所现处，如是说为身处、处处。心二的论文解释呢分成三科啊，这个是第二科人二正事来解释这个论文。四色现世从自种子缘何转变差别而生，那么这个是举眼视来说明颂文的前二句，是从自种生，四镜像而转。请看讲义九的第八项，是第八颂的初二句。 四色现视者，未及眼视，能现四色而转之事，无实色故，名为四色。视现四色，故说眼视，名四色现视。这个四色现视者啊，先解说四色现视呢，就是眼视。未及眼视，能现四色而转之事。当眼视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同时眼视能变现四色的外境为所缘境，并且呢，在此四色境上取相分别，无实色故名为四色。那这个色境呢，是由眼视变现而升起的，所以呢，并没有离开心识之外的真实色的自体性，因此称为四色。那么表示呢，眼视所见的色境啊，并不真实。视现四色，故说眼视名四色现视。那么由于眼视呢，能够变现四色的外境，所以也就假名安立眼视为四色现视。说它是眼视，是依眼根而立名为眼视；说它是四色现视，就是依它所变的外境而安立假名为四色现视。从自种子缘何转变差别而生者，那再解说从自种子缘何转变差别而生的意思。从能生己视体之种，这个是解说论文从自种子。这个眼视呢，也就是四色现视呢，是从眼视的自种子而生起的。那么这个就是因缘，自种子呢是能生起自己视体的清因缘。此种由境界等诸缘合，以意本相续，名为转变。那么此自种子虽然是清因缘，但是只有自种子并不能够升起事的自体，还要有境界为所缘缘，还有所依根等为增上缘，还有等无间缘，这个诸缘与因合合才能够升起事的自体。那么譬如说呢，眼视呢，除了要有眼视的自种子，还要有四色境为所缘缘，还要有眼根，还需要光明，还有距离，还需要有第六、第七、第八识做它的缘，还有呢，作意心所为增上缘。如果再加上等无间缘的话呢，眼视要十缘合合才能够升起。我们一般说眼视九缘生呢，是指跟眼视同时升起的因缘是九缘。那么第十个等无间缘呢，是一时因缘，所以合起来呢共有十缘。所以你看他说眼视九缘生，不要认为说十缘是说错了，九缘是指同时因缘。以意本相续，这个本字呢，在大正上说啊，等于这个旧字。眼视是升起的现行的视体，已经和原本旧的种子不相同了，所以说它是以意本相续，名为转变。那么这个视种子由于因缘合合而升起视体的现行，这个称为转变。此了色视，从自种子缘青黄等种种形象差别而生。那么此了色视呢，也还是就是指眼视。了呢是分别的意思，眼视呢能够分别色境， 依作用来立名呢，就称为了色事。眼是从自种子眼是从自己的眼是种子因缘和合升起的时候呢，原绿、青黄、赤白等等不同的色境，就会有种种不同形象差别的自性分别升起。佛依彼种及所现色，独自说为眼处、色处。那么佛就依眼识，由于自种子还有所缘的境界，诸缘和合升起的时候呢，佛就依彼眼识种子安立为眼处，也就是眼根，又依眼识所能变现的自色的镜像为所缘境，而安立所现的色呢为色处，也就是色尘。如是乃至四处现世，从自种子缘合转变差别而生。如是呢，就是如同眼识是这样子安立，眼处呢与色处，乃至四处现世。四处现世呢，就是指身世，乃至一词呢，就表示省略了三个世，就是耳识的四声现世，鼻识的四香现世，舌识的四味现世。那么论文在此呢，举出了最初的眼识，还有最后的身识作为代表，那么就代表呢，前五识都包含在内了。那么四处现世的身世呢，也是由身世的自种子因缘和合转变升起身世，而有种种差别的不同形象呢升起。那么佛依彼种及所现处，如是说为身处处处。那么佛又依彼身世种子安立为身处，又依身世所变现的四处的镜像，那么安立为所现处为处处。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九的第六页，无十四，十色处的假名安立。依五识的呢个别种子为清因缘，所以眼识呢有眼识种子，第二个耳识呢有耳识种子，第三个鼻识呢有鼻识种子，第四个舌识呢有舌识种子，第五个身识呢有身识种子，这一个种子呢是清因缘。假名安立为内五根处，那么呢把这个眼识种子这个清因缘呢就安立称为眼根处，耳识种子为清因缘呢就安立为耳根处，鼻识种子为清因缘呢安立为鼻根处，舌识种子为清因缘呢安立为舌根处，身识种子为清因缘呢安立为身根处，这个是内五根处的假名安立。那么当眼识种子能升起现行的五识的时候呢，眼识呢种子就升起了眼识，又称为四色现识，耳识种子呢升起现行的耳识，又称为四声现识，鼻识种子呢就升起了鼻识，又称为四香现识，舌识种子呢升起了舌识，称为四味现识，身识种子呢就升起了身识，称为四处现识。那当这五个识的现行升起的时候，那这现行的五识呢也就变现四尘的镜像，眼识呢就变现四色的镜像为它的所缘境，耳识呢变现四声的镜像为所缘境，鼻识呢变现四香的镜像为所缘境，舌识呢变现四味的镜像为所缘境，身识呢变现四处的镜像为所缘境。那么这五个所缘境呢就假名安立为 外五境处，所以四色镜像就安立为色处，四声镜像呢就安立为声处，四香镜像呢就安立为香处，四味镜像呢安立为味处，四处镜像呢就安立为处处。那么这色处、声处、香处、味处、处处呢就称为外五境处。所以呢内五根处与外五境处合起来就称为十色处，就假名为十色处。那因为内五根处都是由四的种子变现，本来藏在四中，然后呢由四种子变现，那外五成境呢又是由现行四所变现，所以呢十色处呢都是心事，都不离心事，所以是为事。因为对小圣来讲没有安立阿赖耶识，所以呢只好这么方便说这样是为事。那么图十四的十色处的假名安立呢说完了，请看讲义九的第九项。详说内外处，此意即是无有色处种名为内根，境名为外处。此意即是就是说第八颂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呢无有色处种名为内根，经文中常说由内根及外境而生起心事，其中的内根呢其实就是眼识种、耳识种、鼻识种、舌识种及身识种，这五个有色处种。在五识的种子上呢安立内根的假名，所以又称为内五根处。境名为外处，那么依于五识能变现色、声、香、味、触五种四色的外境，而安立假名为外处，或者呢称为外五境处。观所缘论译作是说，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因理，功能与境色无始互为因，功能即是种子一名，亦说五根体即是种。这个观所缘论译作是说，这个观所缘论呢全名是观所缘缘论，是由陈罗菩萨所造的论，由唐朝的玄奘法师翻译。那么此论中有记诵说呢，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因理，功能与境色无始互为因。那么本颂呢说明两件事情，第一呢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因理，世上呢照成为世论述记呢慧基法师就是解作第八世上，色功能呢功能是种子的意思，也就是呢五识种子现行时升起五识，然后五识呢变现四色的外境，所以称为五根。那么这个是第一事第一件事，就是五识的自种子呢就是五根。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功能与境色无始互为因，功能呢是种子，境色是五识种子因缘和合升起五识现行。那么在五识现行的同时呢五识变现四五成境色，为自识的所缘缘。那么这个是种子生现行，种子呢是因，现行是果。那么当五识变现境色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又熏习了第八阿赖耶识成为新五识种子，这个是现行熏种子。那么现行是因，种子是果，所以呢五识的功能种子和现行的五识境色 从无始以来呢，互为因果。这是本颂呢说明的第二件事。功能即是种子一名，一说五根，体即四种。那么观所圆圆论的颂文中所说的功能呢，就是种子的另外一个名字。在此呢，引用观所圆圆论的颂文呢，主要是要证明本论所持五事种子就是五根的字体，也就是内五根处的立论呢是正确的。成微识论第四卷中略有二说。那么在成微识论的第四卷呢，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有说眼等五根即五事种，无限眼等为具有根，为自因缘生矣，种子名为眼等，即因此颂即观所缘以为成正。观所缘说第八世上五事种子名五根故，又说常与静不得为因故。这个有说呢，就是成微识论的第一种说法，那么据说是难陀论师的见解。眼等五根即五事种，眼、耳、鼻、舌、身，内五色根的字体就是五事的种子。无限眼等为具有根，唯识学上面说呢，眼等前五事要升起，必定要有净色大种所造的五净色根作为具有一，为一指。那么具有一的具有呢，是说五事跟五根一定是同时现行的意思。但是难陀论师呢，在此认为并没有现行的眼等五净色根，为自因缘生矣，种子名为眼等。自因缘就是指五事种子为清因缘升起五事，现行的时候呢，这个五事的种子就假名安立为内五根。即因此颂即观所缘以为成正。那么难陀论师呢，就引用本论的第八颂还有观所缘圆论的颂文呢，作为他立论正确的证明。以为成正的成是的确如此的意思。那么观所缘说第八世上五事种子名五根故，那这个就是前面所引观所缘圆论颂文的前二句，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的解说。常在第八世中的五事种子升起五事现行时，即假名安立为五根，并没有现行的五净色根。那么又说常与净不得为因故，这个是颂文下二句，功能与净色无始互为因。五事种子升起五事现行的时候呢，五事就变现四色的外境，那这个是功能为因，净色是果。那现行的同时，五事和四色的外境又熏习第八事成为五事种子，这个是净色为因，功能是果。所以功能与净色呢，无始以来是互为因果的。习五外境许有依他色处无争，那么五事现行的时候呢，同时变现了色、声、香、味、触五种的四色外境，所以呢有五种现行的依他起的四色外境处，那这一点在唯识中里头是没有争论的。其承挪等依此为事，于观所缘圆作如是说。那么承挪论师呢，同意难陀论师的见解。依此为事呢，就是根据此唯识二十论的第八颂的颂文，于观所缘作如是说呢，就是承挪论师做了观所缘论，就采取唯识二十论第八颂的说法。那这个以上呢是第一种说法，就是成唯识论里的第一种说法。二有说非理，若五色根即五事种，十八界种因成杂乱。有说这个是成唯识论的第二种说法，据说是安慧论师的说法。非理 安慧论师认为难陀论师的见解违反了唯识的教理，所以是非理，不合正理。若五色根及五四种，十八界种因成杂乱。在佛的圣教中，多数说到十八界呢，各自有自己的种子。譬如呢，《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扎基论》卷一都有说到，十八界是各个差别的。所以，如果说五色根就是五四种的话，那么色种与四种就混乱了。因为什么？色根是色种，是是四种。那你现在说五色根就是五四的自种子，那么色种跟四种呢就混乱了。那这样子呢也就不成十八戒了。这种过失称为诸戒杂乱失。如是便有十一过失，广如彼说。那么在成唯识论的第四卷，安慧提出难陀的十种过失。不是十一种过失，那么你可以参考《成唯识论》中有广泛的解说这十种过失。所以呢，《成唯识论》中的第二种说法是不同意五识的种子就是五色根的见解，而认为五色根是另外有自己的种子。然护法论师假鹏程挪持转复旧言，复转旧言，能感五识增上业种，名五色根，非作因缘生五识种。然护法论师假鹏程挪持复转旧言，这个护法论师呢，并不同意程挪论师的见解。那么，为了彻底的破斥这一种五识种子就是五色根的执见。所以护法论师呢，故意先提出这么一个转旧，提出了转旧以后，再予以破斥，彻底的呢破斥了程挪论师的见解。那么他怎么转旧呢？能感五识增上业种，名五色根，非作因缘生五识种。那么前面说五识的自种子呢，就是五色根。那么是就清因缘而说的，那么现在转就说，所谓的五识种子呢，是五识升起现行的增上缘的业种子，安立这个增上缘的业种子为五色根，并不是指清因缘的五识种子是五色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安立的话呢，就没有十八界杂乱的过失了。那么这个转旧就是前面安慧提出难陀十种过失的第十种，假为他旧失，这个也是有过失的。其安慧等复破彼言，因五色根非无忌故，如是便有十二过失，亦广如彼。其安慧等复破彼言，安慧论师呢又破斥这个护法论师的转旧。因五色根非无忌故，在转旧中说增上缘的业种子是假名安立为五色根。可是呢，我们说到业的时候，业是通于善性、恶性还有呢不忌性三性的。那么五色根呢为是无忌性，并不通于善性与恶性这两性。所以如果说业种就是五色根的话，那也就是说五色根应该通于善恶无忌三性，而并非只是无忌性。但是呢这个跟事实不符，所以呢是有过失的。所以说如是便有十二过失。所以如果用业种子来假名安立为五色根作为转旧，也是有多种过失的。这里说有十二种过失，但是根据成唯识论述记呢，在此也是说有十种过失，亦广如彼。那么也可以参考成唯识论第四卷中广说。所以用业种子来假名安立为五色根的转旧呢， 也是不合教理的。然陈罗等即随文解更无异事。那么陈罗论师等呢，就如同上面所说的呢，随顺唯识二十论宋文来做观所圆圆论的论文来解说，并没有再提出其他的解说了。即安慧等释此等文云，那么安慧论师呢，却提出理由解释为什么唯识二十论要假名安立五世种子，就是五色根。下面呢就要解释这个理由。种子功能名五根者，未破离世时有色等。就是论文中说五世种子呢，或是色功能呢，之所以名为五根，这么做是为了要破斥金布施的执着，他们执着离开心事之外另有色法的真实自性的存在，是为了破斥他们这种执着才这么假名安立的。于是所变四眼根等已有发生五事用故，假名种子及色功能，非为色根即是业种。那么在阿赖耶识呢，所变四色的眼等五根呢，他们有引发升起五事的功用，所以在本论的颂文中说事从自种生，也就假名眼等五根为种子。或是如观所圆圆论的颂文说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假名安立五根为色功能，并不是意思并不是说五色根就是四种或是业种。破金布等心外十色犹未建立有第八世，若不说种为眼等根，眼等便离六世而有，故说种子为眼等根。那么为了要破斥金布施等的妄执，他们妄执离心之外另有外色的实体，但是金布的义理里面呢并没有建立第八阿赖耶识，所以呢在此不能以阿赖耶识的义理来破斥他们，只能用他们所承认的六识来说明唯识的教义。那因此如果不说五识种子就是眼等五色根，那么就是承认了在六识之外另外有五色根，也就是心外呢另外有色法的真实自体了。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唯识的教理呢就反而被他们破斥了，所以必须要假安立眼等五净色根呢就是眼等五识的种子，那么不离世故啊，所以这样子呢建立唯识教。故今于此有二师事于中一一更别开义如彼疏解。那么在此成唯识论第四卷呢有难陀还有安慧二师的解说，那么解说中呢一一分别的开示了义理，我们可以参考成唯识论书记等书的解说。看下面的论文，依思密意说色等时，新二论文解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总结，总结说明色等时法的密意。依思密意说色等时，请看讲义九的第十项。依破于我于是种子说为眼等，于是所现现行四色名为色等，非离于是别有眼等，眼等不离第八事故。依破于我，所以佛说色等实处是为了破斥实我的执见。于是种子说为眼等，假名安立呢五是种子呢为眼等五净色根，也就是呢内五根处。于是所现现行四色名为色等， 当五识的自种子因缘和合升起五识现行的时候呢，现行的五识就变现四色的外境为所缘缘，那么也就假名安立为色等五尘境，为外五境处，非离于事，别有色，别有眼等。那么以上的说法呢，都是方便说，是为了破斥外道小圣的执见而说，主要就是要表示，并不是离开了心识之外啊，另外有眼等五根、色等五境的色法的真实自体啊，一切法呢都是唯是无尽的。眼等不离第八识故，依据唯识中的正理，眼等五根是第八识内的五根种子所变现，色等五境是第八识内的五境种子所变现，而五识升起现行时呢，是以五识的种子为清因缘，眼等五根为具有一的增上缘，第八识所变，色等五境为疏所缘缘，然后五识自变色等五境为清所缘缘，所以不论是根是境是识都不离第八识，所以说为唯识无尽。那么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九的第七页图十五，唯识中五识取境的正理。从上面往下看，上面这个方块呢，长方形呢，表示呢第八阿赖耶识色常种子。那么这些色常的种子呢，有五识的种子，有五色根的种子，也有五尘境的种子。那么从这个五尘境的种子呢，为清因缘，第八识里头的五尘境种子为清因缘，就变现了五尘镜像那么这个五尘镜像呢，称为本执分，或是称为疏所缘缘。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变现的外面的气世间，还有呢，我们根生的浮尘根。那么第八阿赖耶识中色常的五色根种子为清因缘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升起了眼耳鼻舌身五境色根。那这个五境色根呢，就可以缘取，看这个斜线上面写缘取这个五尘镜像，然后作为什么呢？作为增上缘，作为五识升起的增上缘，所以他画一个箭头到这边是五识。那五识怎么升起呢？是由五识的自种子为清因缘，以五境色根的眼耳鼻舌身意呢为增上缘。那么升起眼耳鼻舌身五识的自体分。那么五识的自体分一升起的时候呢，五识的自体分又变现为能缘的见分跟所缘的相分。那么这个所缘的相分呢，是五识自变的清因缘，它是根据五境色根缘取五尘境的影像所变现，作为增上缘所变现的。所以呢，这边有一条线写影像相似，五识所变的所缘缘的所缘相分，跟第八识里头五尘境种子所变的根生气界的影像是相似的，是相似的。那五识的自体分变现了能缘的见分与所缘的相分的时候呢，能缘的见分呢又去缘力所缘的相分， 升起了自性分别。这个就是我们眼识升起的时候看到的影像。这个看到的影像是眼识自己本身所变的。眼识看到的影像是他自己所变现出来的影像。那么这个影像是根据第八阿赖耶识里头五尘境的种子所变现的影像为本质而升起的相似影像。这个是唯识中五识取境的正确的义理。所以前面讲的是方便说，这里讲的是唯识的究竟说。那么图十五的唯识中五识取境的正理呢，讲解完毕。那么以上第八颂呢，引用校正说明佛说色等实数的密意，以成立唯识义理，到此讲解完毕。那么看下面的论文，此密意说有何胜利？物二次有三颂，是有情法二无我教，引教难不成，分成四科。那么前三科呢已经讲解完毕，现在是第四科己巳。第九颂引教证有色有胜利，成唯识义。那么论主在第九颂说明，佛说有色等十处的教法呢，有度化有情，第一破斥人我执的胜利，第二再为他们说唯识教，得破斥法我执的胜利。那么又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更一争问胜利。此密意说有何胜利？那么外人呢又复提问，佛密意说有色等十处的教法为因，能让众生得到什么样殊胜的利益果报呢？看论文。颂曰，依此教能入，硕取去无我，所执法无我，复依于教入。这是第二科根二解释胜利，为提问者解说二种胜利。那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举第九颂，论主呢举出第九颂来说明二种胜利。那么颂文的前二句，依此教能入，硕取去无我，是说呢依止佛说有色等十处的十二处教修行，便能得悟入人无我的胜利。硕取去呢就是普特伽罗的译名，他能一次又一次在六趣中取得生命体的果报，是硕取去的意思。这个是从果位来解释假名安利。那么由于并没有实我，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字体，只是由于因缘和合，所以在六趣中取得生命体，这个是硕取去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是从因为来解释硕取去的假名安利。那么颂文后二句，所执法无我，复依于教入，是说再依唯识教修行呢，就能悟入遍计所执的一切法是没有真实字体的法无我胜利。看下面的论文。论曰，依此所说十二处教受化者能入硕取去无我。根二解释胜利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论文解释。那么论主以长行解说第九颂，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是颂上二句，解说第九颂的前二句颂文。那么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总立宗，受十二处教者能入人无我。依此所说十二处教受化者能入硕取去无我， 这一段论文呢，总安立第一胜利的宗义。宋文说，依此教能入，硕取去无我。依此教呢，就是指依佛所说的此十二处教的意思。那么受化者呢，是指闻佛说法依十二处教修学的众生。六趣众生呢，能够依此教来修学的话呢，都能够成就人无我的胜利，并不限定只有人趣的众生。能入硕取去无我就是胜利。那么依十二处教修行者能够悟入在有情的生命体中，并没有一个常住不变能主宰的真实自我的存在，那这在一般呢称为人无我。那么为什么在此要说为硕取去无我呢？硕取去无我就是有情无我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只说人无我，恐怕呢有一些人会依文直取，说人无我呢就是只说人趣的有情无我。所以安立说硕取去无我，表示六趣的有情都是无我的。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未若了知，从六二法有六四转，都无见者乃至知者，因受有情无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无我。人一是诵上二句分成两科，这一个是第二科广释，广泛的解说一十二处受教者能够悟入有情无我的意义。未若了知，从六二法有六四转，都无见者乃至知者，也是这一句论文呢，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一项。二处教，六二法者即十二处，内六处外六处未根即净。论文中说的六二法呢，就是指十二处。十二处呢的里的内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六处呢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那么六根是一法，外境是一法，根与境呢就是二法。那么根与境呢各有六种，所以称为六二法，也就是十二处。如说十二处教，若知六事从根及境六二法生，了知自身唯眼能见，都无见者，乃至了知唯意知法，都无知者。由说十二处教，由于佛密意说十二处教，那么相应根基的友情呢，便能够闻十二处教法而修行。若知六事从根即净六二法生，那么友情听闻佛说了十二处教，以此修行呢，如果能够明白了知六事的升起要内有六根为所依，外要有六境为所缘，六种根与境二法合合，便能升起六事，所以能够了知六事乃是因缘法。了知自身唯眼能见，都无见者，那么由此十二处教呢，便能够了知在自己的生命体中能升起见的认识作用的只是眼识而已。那么眼识呢，是由眼根及色境因缘和合而升起，并没有眼识的真实自体，所以在众生的自身中呢，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有真实自体的能见者。要了知这个，乃至了知唯一知法都无知者，能够了知唯有眼识能见，没有见者也就能够了知唯有耳识能闻声，没有闻者。同理呢，鼻舌身识 也是如此。最后呢，乃至也能够了知，唯有意识能知法，没有真实自体的知者。此中见者等外道等执，使我能故，了知根尽，除我执也。此中见者等外道等执，使我能故。那么外道执着生命体中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主体，称为我。那这个使我呢，它能见色，能闻声，能够嗅香，能够尝味，能觉处，能知法。那由于修学了十二处教，便能够了知，能升起认识作用的，只是由六根与六境升起的六识。这个是因缘和合法，在有情生命体中，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的存在，这样就破除了人我执。这样的观察就能破除人我执。因受有情无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无我。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二项。二圣根基者，名为因受有情无我教。那么佛说十二处教的相应根基的有情呢，是哪一类有情呢？就是声闻圣与缘觉圣根基的有情，他们是应该领受佛说有情无我教的当机众。由之唯有根尽士等无使我故，二圣根者便入有情无我正理，除计我执，得二圣果，是密意说十二处教之胜利也。由之唯有根尽士等无使我故，十二处教呢说唯有眼根行于色境，根境和合，然后呢发起了眼视，升起了视觉的作用，在有情的生命体中呢，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真实恒常不变的见者的存在。那么眼是如此，耳鼻舌身是呢也是如此，乃至呢唯有意根行于法境，然后呢能够发起意识，升起知觉的作用，并没有实有的知者的自体存在。那么由此证知，有情的生命体只是十二处因缘和合的所生法，在此生命体中并没有常住不变有主宰性的实我的存在。二圣根者便入有情无我正理，那么声闻圣与缘觉圣根基的有情呢，便能由修学十二处教悟入有情无我的真实道理，除计我执，得二圣果。那么能够证悟人无我的道理呢，也就破除了人我的计执，得到二圣的果位，是密意说十二处教之胜利。这个是佛依众生意要意趣啊，密意说十二处教的第一胜利。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复依此余说为是教，受化者能入所执法无我。新二的论文解释第九颂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是颂下二句。解释颂文第三句及第四句，它又分成两科啊，这是第一科鬼一总立中，受诸法无我教者能入法无我。复依此余说为是教，受化者能入所执法无我。 复依此于说为是教，此呢是指密意的十二处教，于呢就是指佛所说的为是教。在十二处教之外另说为是教，所以称为于。那么受教者能入所执法无我，受学为是教的有情呢便能够随顺悟入遍计所执法空无我的道理，这个是第二种能入法无我的胜利。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三项，总例中法无我胜利。说一切法唯有是者，是有情无我密意教于。说一切法唯有是的唯是教，是说有情无我的密意教之余。因为呢唯是教是佛另外闲了说法，和密意说法不同，所以说是余。受化者能入一切法无我，那么受学唯是教所度化的有情呢就能够随顺教法修学止观，证入一切法空无我的道理。我主宰意，知法无主宰名法无我。我呢是主宰的意思，主呢是主体，宰是管理控制的意思。认为有一个实有不变的主体能够控制能够管理一切法，是主宰的意思。如果有情能够悟知一切有为法只是因缘而生，而无为法呢是有为法的真实自性，则一切法中呢皆无主宰，这个就是法无我的道理。未若了之，唯是现四色等法起，始终都无色等相法，因受诸法无我教者，便能悟入诸法无我。人二的是诵下二句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广释，详细说明受学唯是教能悟入诸法无我。它又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是诵，正是颂文的下二句。未若了之，唯是现四色等法起。学者如果能够学习唯是的教义，便能够了知一切有为法都只是心事的变现，显现出相似于十色处等法的升起，始终都无色等相法。在此显现的四色等法中并没有离心之外另有色法真实自性的色等相法的存在。请看讲义九的第十四项，由说为是教，若能了知一切法为是，现四色等诸法升起，无实色等。由说为是教，由佛所说的为是教法，相应根基的有情呢，便能够依教奉行。若能了知一切法为是，现四色等诸法升起，无实色等。那么有情从闻、思、修、慧的学行中呢，便能够了知一切有为法都只是心事所变现，升起的四色等的诸法相，其中并没有真实色等法的自性存在。了知此中都无色等体用相法除法之业，如果能够了知此一切为事所现的色等法中都没有众生虚妄变计执着的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性的色等体用相法，这个体呢就是指诸法的自体，相呢是指法体显现的相状， 用呢是指法体的业用。那么能证知诸法的真实相呢，就去除了法我执。因受诸法无我教者，便能悟入诸法无我。那么相应学习诸法无我教的友情，便能由修学唯识教法而证悟契入诸法无我的真实相。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五项。菩萨根基名为因受法无我教。什么是和法无我教相应根基的友情呢？是菩萨根性的友情。依唯识教义啊，人我执呢，也就是烦恼障，障碍众生在生死中流转呢，不能得到解脱。这法我执呢，就是所知障，障碍众生证大菩提果。那么菩萨友情，除了断人我执，也要断法我执，所以应该受学法无我教。由知诸法唯有是故，菩萨根者便能悟入诸法无我，除计法执，得成佛果。菩萨根性的友情呢，修学了唯识教义呢，便能了知一切外境诸法都是唯识所现，没有真实的自性，而由此呢，悟入诸法无我的真理，去除了虚妄辩计所生的法执，便能证入大菩提，成就佛果。是诸法空，唯有是教之胜利也。菩萨能够证悟诸法的空性，是修学唯识教所得到的法无我的胜利。然佛世尊有三十教，此唯识教第三十说，令得佛果，故非密意。那依照解生密经说呢，佛第一十教是为了声闻圣者，为他们转苦集灭道的四谛法轮。那么第二十教呢，是为修大圣者，因隐密相来转一切诸法皆空的法轮。那么第三十教呢，是为一切圣者，为一切众生呢说显了相，转中道法轮。那么唯识的教义呢，主要是要说明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所以是契合中道的，这是第三十教。佛以显了相说法呢，能够令修学者得证究竟的佛果，所以不是密意说法。有情无我教是第一时令得二圣果，故名密意说。那么佛在第一时说四谛教，说明众生的生命体中并没有常住不变有主宰性的实我。那么一教修学者呢，就能够断人我执，得到二圣的道果。但是呢，这个并不究竟，所以说它是密意说。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二十论的教法还是比较难一点，还是比较难一点。我自己准备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了解他说的意思，所以各位如果在这边能够一听就能够了解我说什么，就是代表各位真是高的根气如果觉得一听不太了解，那么回去呢就最好再重复的听一听，再想一想那么就代表各位是中等的根气。它并不是太难，因为我们前面一开始讲了每一颂的大意讲，大概就了解说每一颂是怎么回事。但是述记在讲解的时候呢，他又提到了很多细节的部分，所以了解大意并不是很困难， 细节的部分要能够了解呢，就从这里呢就可以深入为师的义理。请问有没有什么疑问？说。 师父慈悲，阿弥陀佛。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图十五啊，这里的这个能缘见分四跟所缘相分四，是不是属于一他起？然后下面的这个所谓的三跟人，这一些都是。不管是体相用也好，这一些都是我们所谓的片剂所值。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图当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怎么样去借着这个能见能缘的见分师跟所缘的相分师去体悟到怎么样去这个人我执法我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什么是一他起？伊他起的定义就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所升起的现行法，就是伊他起，依他因缘而生起故，称为伊他起。那伊他因缘呢？这个因呢，就是指清因缘，就是阿赖耶识中摄藏的种子。伊他因缘的缘呢，就是指。身上缘、所缘缘，还有什么等无间缘？那么这个是依他起。所以呢，从这个图上看呢，这个由五尘境种子为清因缘升起的五尘境相啊，这个本质分，这个是依他起，这个是境。那么由五色根种子为清因缘升起的。眼耳鼻舌身五净色根，这个也是依他起，就是根。那由五识种子为清因缘升起的眼耳鼻舌身五识的自体分，这个也是依他起，这个是识。那么自体分，五识的自体分要升起的时候呢，它除了五识种子的清因缘以外，它还需要五净色根作为它的增上缘，还需要五尘镜像为它的所缘缘。可是五识自己本身是缘虑不到第八识里面五尘镜像种子所变的五尘镜像，所以必须依五净色根去缘取第八识所变的五尘镜像，提供给前五识，然后前五识的自体能够升起。那前五识自己升起的同一刹那呢，它又变现。刚刚在前面讲的是因能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因能变吧，这就是因能变。那五识的自体一升起的时候呢，它又变现能缘的见分跟所缘的相分，这个是什么？果能变。那这个能缘的见分、所缘的相分都是由自体分而变现，所以呢，也是依他起，也是依他起。所以这个图上画的都是依他起。那么怎么样升起遍计值呢？就是这个能缘见分去缘取所缘相分的时候，因为无明的关系，他升起了错误的认知，他不能分别这个所缘的相分是什么，是依他起，而认为所缘的相分是离心识之外另外有他自己本身的自体，真实不变的自体。记住，永远记住这一件事情，当讲到唯识学的时候，讲到心识就代表依他起， 心事就是依他起。所以他认为这个所缘相分是离开心事之外另外有自体，那就代表什么？这个所缘相分不是依他起了，也就是心外有法了。所以能缘相见分遍计这个所缘相分，唯有心外另有自体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这个就是遍计所知。所缘相分本身是依他起法，但是却被误认为有真实的自体，所以成为了遍计所知法。那么如果能缘见分能够正确的认知所缘相分是依他起而没有自信，只是心事的什么变现而已，那这样就是正确的认知，这样就误入缘成实性。所以依他起性通二分，当心事一升起的时候它是依他起，它通二分，如果能够升起正确的认知就是缘成实性，它进入缘成实性，如果升起错误的认知就进入遍计所知性，那进入遍计所知性就进入凡夫的什么生死流转，那误入了缘成实性就进入什么圣人的清净涅槃。那么这样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这一切法不论是根不论是境不论是事，都只是依他起法，可是当我们安立了假名之后，说这个是根这个是尘这个是境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便依着假名安立去分别他们有真实的自体性，去分别他们离开心事之外有真实的自体性，就进入了遍计所知。那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了知这个遍计所知法是没有自体的，遍计所知法只是我们假名安立而产生的错误认知，以后便知道这一切有为法只是什么，只是依他起法，只是因缘法而已。所以这一切法中并没有真实的自体性，我们认为它有真实自体性只是我们从假名安立上面所升起的遍计所知而已，由此就可以破遍计所知而误入法无我。那么误入法无我以后呢，就破除了所知障，破所知障当然也破除了烦恼障，二障都破除呢便能够成佛，圆满了便能成佛。那么二正根性的众生呢，他学习这个教理呢，他从我们的色身着手，所以便破除了人我执，在我们的色身中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主体存在，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主体在生死流转，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主体能够主宰一切，从这里观察的话呢，便破除人我执，那这样就可以得二圣果。那么这个是修学唯识教，所以他说为一切圣众生说闲了说法，明白的讲解这一切法的道理是怎么样。那么这样修学依照众生的根性不同呢，就证不同的果位，定性声闻他们就证什么，证二圣果，定性的菩萨 就证什么？证佛果。那不定种性呢，修学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走菩萨道而证佛果。那这不定种性在前面先修学什么？四谛教或者十二处教，而证入人无我，就是说他转根，然后进入菩萨道。所以说这种教法的话呢，那一切有种性众生都能够得到他们相应种性的利益，证入相应的果位。这样讲可以吗？有问题？ 师父慈悲，从今天这个听起来，假如是说从五蕴无我啊，或者十二处教来证到这个人无我，这是对二圣来说哈，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但是大圣的这个部分，假设是说唯识的取境证理，这个图书所写的这一整张表哈，最后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影像是相似的哈，这个是不是在四巡师里面可以讲是就是归设在这个自信假立巡师这个部分？那整个的这个唯识的教法里面，基本上还是要着重在名义识的相应而不相称这件这个上头去解决，就是四巡师四如实智。而这个取境，因为取境的这个我们的误解哦，而产生我们会把这个相似的相境把它看成实法，这个是其中的这个四巡师里面的一环，是不是这样的解释？ 是的。这边现在讲的就讲到前五世的取境的证理。那么画这个图，那么假名呢，假名安立是谁呢？是意识，所以没有画在这个图里面。那么当前五世取境的时候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前五世取境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没有慧执的，唯识中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也有的认为呢，它是有慧执的。我画这个图表现出这个前五世升起的相似的影像。那么如果是有慧执的话，前五世本身不能修学佛法，所以没有办法什么从这里出来。那么能修学佛法是第六世。那当前五世圆到这些影像以后呢，我们先不论它有没有慧执，第六世因为我们要沟通，所以第六世就在这些根生器界上面安立假名，现在根生器界安立假名。后面就大概下一堂课就会讲到安立了假名以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用嘛。所以呢，就会交流，交流用了以后呢，我们就会熟悉，熟悉了以后就误入觉慧，所见同性，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承认这个就是山，这个就是人，种种名字。然后呢，由于有无名的关系，就认为这个就是山，就有它的字体存在。这个是人，就有他的字体存在，就进入了遍计所执性，进入遍计所执性。那么由于学习了佛法以后呢，我们照着佛法的假名安立来思维， 就取代了我们现在执着的假名安利的思维，而知道这些遍计所知是没有真实自体的。那这种学习佛法的文思修慧的思维，到了最后的修行呢，就进入了四寻思四如是智，观察这一切法都是什么名义自性差别。我们在遍计的一切法只是名，在名跟义上面的做各种自性差别的分别而已，并没有，并不是诸法的真实自体性。那这样修行就入了四寻思四如是智的位阶。可是这种思维法还是在有漏位，但是这个清净法的思维，学习佛法以后清净法的思维，它能够引发众生本有在阿赖耶识中依附的无漏种子。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虽然是有漏位，但它能够引发本有的无漏种子。而我们不学习佛法的话，依照世俗的思维法是没有办法引发那个无漏种子的。所以学习了佛法以后呢，经过深入的思维，从文思修进入修慧以后，修习止观，最后引发了无漏种子开始作用，就进入了什么无分别智。这个时候进入圣位，进入圣位的时候呢，阿赖耶识中里的杂染种子还没有消灭完，所以菩萨还要一地一地的修行来消灭阿赖耶识中里头的杂染种子。那么到成佛的前一刹那，把所有的杂染种子什么完全消灭完，然后无垢世开始显现，就成就佛果，进入佛的果位。那么这样讲可以吗？好，请说。 慈悲，我请问师父哈，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过安慧宗的说法是八识都有知，那前五识跟第八识是有法知，第七识是唯有我知。那如果说八识都有知的话，请问安慧宗他同意就是说这个前五识他是限量吗？ 安慧宗同意他是限量吗？ 对， 他这个限量的时候就是说他是限量，是接触到了，但是因为他有无明，所以他有执着，这样讲。所以他们两边在定义的时候，这边就有不同的讲法，就是这个限量，你执着到这个限量上面是啊，你在这个限量上面是不是有执着这件事情，这样定义。因为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属于护法宗，所以到护法宗的定义是什么？是没有慧执的。那这个执着是从哪里来呢？是从意识来的，第六意识来的。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那这个限量就是属于没有执着。那么从安慧宗的观点来看，它不是这样定义的，就是那样的限量是你是接触到它了，是限量，可是你是有执着的，所以是有漏限量跟什么无漏的限量，这样讲。好吧，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河南深重， 河南深重， 阿 弥陀佛， 阿弥陀佛。